耶稣，非常感谢你，你现在就在这里。主，我们看不见你，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。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。主，我们就仰望你。今天让我们能够再次看见你自己。主，我求你就从圣经里面走出来，让我们看见赞扬你的荣美，听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。主，我求你按照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需要，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对我们说话，给我们鼓励、造就、安慰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知道你何等的爱我，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做的奇妙的事情。主，仰望主，我们今天能够经历你的同在。谢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第四节，你们不需要翻圣经，你们都会背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啊。我给你们一个新的翻译，这是我自己的翻译啊。这个复是一本圣经啊，我的翻译。爱是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，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，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。跟着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就是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，又有恩慈，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，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。这个翻译好不好？可以，还可以。我现在我请你们来看一个个案研究，当爱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怎么样用他的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，他的一举一动就活生生的活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看见爱是什么。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一段呢，我现在来念这一段。你听的时候，用你的想象力，用你的想象，你也在那边，你跟耶稣、跟他的门徒、跟很多人一起，你也在他们当中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用你的想象力，看你在那边，你看见什么？你听见什么？然后你有什么想法？你有什么感觉？好不好？我来念这一段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叫过他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伯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耶稣那天在路上的作为一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讶异，因为他在耶利哥的服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，疫病布道会整个系列已经结束了。那你说什么疫病布道会？这里没有看到什么疫病布道会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因为你看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你看福音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需要看，你要参考另外一个福音书 在看这个福音书，你才知道整个的故事是什么。因为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，他们的记载有每一个作者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，他记载的风格。所以这个有，所以马可的记载给你的印象，马可的记载，马可最喜欢用的形容词，你可以猜吗？马可最喜欢用，马可头几章最喜欢用的形容词，你可以猜是什么形容词啊？有没有印象？马可头几章啊，他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是立刻，立刻，立刻，立刻，立刻。有时候你看马可福音，特别头几章，给你的感觉说，哦，就好像你的 DVD 放在 fast forward， 就他们立刻，立刻，立刻，立刻。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参考别的福音书，参考马可给你的印象，是他们就到耶利哥，一到了，然后就出来。啊，好像路过耶利哥就停下来加个油就走了啊。可是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十九章，你就发现我在耶利哥，他们有一段时间有蛮多的服事，而且很精彩的事情也发生了在耶利哥。路加第十九章知道吗？他们在耶利哥的时候，连撒该都信耶稣了，耶利哥最出名的坏蛋。就变成基督徒，重新啊，重生得救，哇，不得了！所以他们一定有一段时间在耶利哥，耶稣也在撒该的家里跟他一起吃饭，也住在他家里，在那边过夜大概。所以他们一定有一段时间在耶利哥呀。所以他们那天早上出发的时候，他们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很多人跟他们在一起出发的时候，他们。的感觉怎么样？他们要到，他们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，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，而且知道在耶路撒冷是第一次公开的过逾越节，以前也去过耶路撒冷，可是比较偷偷摸摸的，没有公开啊。所以他们是第一次公开的要过逾越节，所以他们那天早上，他们从耶利哥出发的时候，你可以猜他们的感觉是什么？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很多人跟他们一起，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啊？你们教会也应该有办过布道会啊，办过布道会结束了以后，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？有一点成就感啊，也有一点累啊。可是他们又这样看撒该这样的也是耶稣，他们很兴奋，他们也很累，因为他们有一些服事很累，可是他们也很兴奋。他们也很兴奋，因为他们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在耶路撒冷，他们也知道上帝的救世大计划，上帝的救世大计划就现在就要实现。所以那天早上，耶稣跟他的门徒跟许多人，他们离开耶利哥的时候，很多人跟他们在一起。他们也不知道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一定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啊。所以他们就很兴奋，他们就开始出来，然后呢，路边有一个乞丐，在那边他就叫耶稣，大卫的子孙啊，看见我吧？哦，他们说哦，这个不是时候，耶稣很忙，耶稣要赶时间，耶稣要到耶路撒冷，就是一并布道会已经结束了，你昨天没有来。你或许明年再来呀，耶稣现在要耶稣要到圣殿里面去讲道，去训练他的门徒，给他们的门徒上课，训练他的同工，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建立他的国度啊！你安静，你不要吵啊，这个不是时候啊。那我自己猜，如果那天在路边。我猜如果那天在路边不是一个乞丐，如果那天在路边，比方说如果那天在路边是加百农的百夫长、yeah. 他们对他的看法可能有点不一样。记得百夫长吗？百夫长来找耶稣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切切地求他说：“你给他行这事，是他所配得的。” 他们觉得这个白副长是一个很好的料子啊，他是很有潜力啊，他是一个，他们觉得这个白副长，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为天国，成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人才呀、啊。这个白副长已经很欣赏他们的宗教，甚至为他们盖一个礼拜堂啊，呀，这个白副长很多社会上的经验跟地位啊。所以他们觉得，哦，这个人这个很有潜力，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同工啊，可以做一个为天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精兵，可以训练做一个很好的小组长，哎呀 ，OK。所以，可是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，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啊，都说你不要吵，耶稣很忙，耶稣要赶时间。但是当爱变成一个人活生生的来到世界上，他就不怕耽误他的时间，耽误他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，为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花几分钟的时间啊。所以那天当耶稣在路上停下来，他就停下来，他说：“等一下，有人叫我，啊，请他过来。”问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我想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讶异，这第一件事情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讶异，就是耶稣停下来，叫他过来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让很多人觉得很讶异，就是耶稣问他的问题，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那不是很明显吗？人家瞎眼看不见呢，他还问他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难道耶稣没有发现他瞎眼吗？应该不是啊，耶稣也知道他瞎眼啊，甚至耶稣也可以不必问他这个问题，他也可以不必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。耶稣也可以，甚至耶稣也可以跟他说：“哎，不，我知道你的需要，你有一些东西，你需要一些东西比能看见还更重要，你需要得救，你需要永生，对不对？”或者耶稣可以根本不要问他什么，他就可以按手就用几秒钟就一直到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没有做，耶稣没有这样做，他就说：“你先告诉我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把心里的话讲出来，我愿意听。”当我看到耶稣这样做的时候，我自己有一些回忆，我就想，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我开始给他做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。我在台湾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很多年，那么有时候别的教会也会转介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给我。这个弟兄不是我教会，但是我开始给他做心理辅导的时候，做了差不多到第三个礼拜，我就发现他有一些精神分裂的趋向，所以我跟他说：“你一定要吃药。”我给你介绍一个医生，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，精神科医生。你去找那个医生，他就会开一个药单，你要吃药。后来他去找这个医生，第二个礼拜回来，我就问他：“你看那个医生看的怎么样？”他就有点，他说还好啊，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，就笑一笑。他说他把你当人看。哦，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呦，他觉得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医生，他把你当人。我就想，他可能有多少年的时间，有多少年的经验，他不好的时候发作的时候，你知道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a 吗？你知道他 schizophrenia 发作的时候，他有多少经验，没有人把他当人看呀，因为四周的人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呀，会觉得呀，所以他可能有多少年的经验，他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把他当人看。我就想，哦，我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，我的上帝不会 不把我当人看。了解吗？爱，上帝说，圣经说上帝就是爱，对不对？约翰一书，圣经说上帝就是爱。所以当上帝变成一个人，两千年以前道成肉身，当上帝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上，爱就变成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上帝就是爱。所以当爱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上，他就活生生的，他用他的每一句话，他讲的每一句话，他做的每一件事，一举一动，让你看见爱是什么。爱是什么？爱是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，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，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。爱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来到世界上，问一个乞丐，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？就像一个店员问一个客户，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？就像一个仆人问主人，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？这是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！那如果耶稣这样对待巴利买，何况他不是要对待你像对待巴利买完全一样吗？完全一样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，哦，你会觉得啊，我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基督徒啊，我不是白副长啊。有时候你觉得你在上帝的家里，你也不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弟兄姊妹，你不是一个很能干的。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是那种很有潜力，可以为天我变成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精兵啊。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失败了，你的罪太多太大，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跟一个路边的乞丐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你不值得上帝要花时间注意你的祷告，听你所说的话。上帝一定有很多更重要的人要注意他们，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跟他求的，他不一定会觉得很重要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，耶稣要一定要你记得巴利买。也要知道他对你的看法跟他对巴利买的看法完完全全一样啊！你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对耶稣非常非常重要。他愿意你告诉他你的需要，他希望你知道你的感觉，他也问你，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。他虽然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还是问你说，你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就讲出来，你告诉我。他非常希望你跟他讲你的感觉。而且他问你这个问题，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他问这个问题，他有诚意，他真的有诚意。你要跟我说，他希望你用祷告，他希望你用祷告跟他说任何事情，你想要他做什么，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跟他讲，相信吗？有人问我说，父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求吗？如果是不好的，如果他知道是不好的，他会怎么样？如果你求的东西，如果他知道是不好的，他会怎么样？至少我可以保证他不会骂，他不会骂人，他不会生气，他会说你怎么那么幼稚，你怎么那么笨。他会不好的东西当然他不会给，对不对？不好的东西当然他不会给，可是他会用很大的慈爱跟耐心跟你沟通，使你知道，帮助你能够怎么修正，怎么调整你的祷告。可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，他会接纳你的感觉，会把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宝贵。当耶稣遇到巴利买之前，刚好之前他遇到他自己的两个门徒， 雅各跟约翰，你知道吗？刚好就在他遇到巴利买之前，他的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来找耶稣啊。你会去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啊，你就知道他刚好遇到巴利买之前，他遇到雅各跟约翰，然后呢，他问雅各跟约翰的问题，跟他问巴利买的问题完完全全一样。他说：“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记得吗？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那他们所要的东西呀、啊，实在太荒谬，太荒谬啊，很离谱。我们早上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来讨论，今天下午你们去看路加马可福音第十章，你们就知道啊。他们所问所要的东西非常离谱。他们说：耶稣你的。”国度快要成立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定需要一个副总统，需要一个行政院的院长啊。所以说我跟我弟弟我们已经商量了人选了呀，实在是很夸张啊呀 crazy。 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，记不记得耶稣有没有说：不下来给你们讲了多少次啊，人生的意义不是说要爬到别人的上面呢，是要做众人的仆人，你们怎么那么笨？耶稣也这样说吗？没有，他用很大的慈爱，很大的耐心，温柔尊重他们，就跟他们沟通，跟他们交通，跟他们讨论，跟他们谈，让他们知道他不给这个东西，因为就是因为他爱他们，因为他要给他们更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所以他们所求的当然是很非常不很 crazy 啊！可是耶稣还是这样的，就是很细心的听他们，跟他们沟通。所以你不要怕，你在祷告里面，你跟耶稣说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，他不会发脾气。不管你求什么，他不会发脾气，他不会拒绝你的祷告。可是他可能会教你怎么样调整、调整、调整。调整你的祷告，甚至你越跟他讨论，他就会越清楚用爱跟真理来使你知道怎么样求上好的福分。记得玛利亚吗？玛利亚求上好的福分，他会让你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，因为他真的要给你。所以最后一点，耶稣对你的看法是这样子，对你的做法是这样子，跟你的对你的态度是这样的，跟你的关系是这样的。所以耶稣对你是这样的，你对别人要怎么样？你是耶稣的学生，你是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对你这样子，那你对别人要怎么样？你对别人要怎么样？圣经说我们都要像耶稣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我们都要变成他的形状，罗马书第八章说上帝的旨意，从创世之前他所定的旨意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对不对？所以爱变成一个人的来到世界上，爱变成一个人的目的就是你这个人要变成爱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人要变成爱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想，我要为主做什么，我可以为主做什么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做比较多一点的，为天国做大事啊？那中国教会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尼托生弟兄，有没有听过？尼托生弟兄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上帝看重我们所事的，过于我们所做的。听过啊？上帝看我们所事的比我们所做的更重要，而且优先。我们所事的比我们所做的更重要，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这一点没有弄清楚，不管我们去为天国做很大很大的事情，做了不起的事情，如果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话，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？明的罗想的吧，对不对？明的罗想的吧。所以我们要先学习，我们不是我们要学习，不是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先学习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，要做什么样的人，要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要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，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，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，不管把每一个人都当人看，不管他是很可爱的很优秀的，还是他就像一个路边的乞丐一样呀，你越认识耶稣，你越经历他跟你的关系，只要是这样，他对你的态度，对你的看法的做法是这样，你越认识耶稣，你就发现他的人生观变成你的人生观，他的价值体系变成你的价值体系，他的做法他的作风变成你的做法，你的作风那就跟这个世界的社会非常的不一样，别人会看得出来，而且你越这样做你自己越肯定是好的，是你喜欢的，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可以查验，这是我的翻译，这也是我的翻译，你有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你可以查验上帝的，你的查验上帝的旨意是良善，是可喜悦的。我的翻译是你就会同意，查验是同意，上帝的旨意是好的、良善，是你喜欢的。了解吗？你越认识耶稣，越经历到他跟你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，你就越肯定这是好的。而且他的态度，他的做法，他的作风，就变他的价值体系，他的人生观变成你的人生观，你的做法，你的作风，而且你肯定是好的，是你喜欢的，在你的教会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在跟同工之间的关系，在你的家跟你太太的关系，跟你小孩子的关系，在你上班的地方跟同事的关系，在你住的地方跟邻居的关系，他们就看得出来，他们看得出来，因为你在耶稣的脸上已经看见上帝的爱，跟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，也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我们能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耶稣的脸上，记得吗？所以他因为你已经看见上帝的爱在耶稣的脸上，别人也逐渐的就看见耶稣的爱在你的脸上，在你的脸上，哦，他们就知道。他们就知道你所信的耶稣真好，而且你自己越来越肯定你所信的耶稣真好。紧加厚，不晓得有没有台湾来的，你知道你所信的耶稣紧加厚。 OK， 我们一起祷告。在我们祷告之前，我请弟兄姊妹先用一两分钟再次听耶稣，所以听耶稣的声音。今天耶稣要对你说：“孩子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他问你这个问题，他有诚意，他真的希望你把心里的需要、心里的话、心里想要的，你就说出来，你就告诉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今天我最需要你为我做，为我做什么。”你不要怕，跟耶稣说，他绝对不会发脾气，不会生气。你心里觉得你最需要他为你做什么，你就现在就跟耶稣说：“ 第二个问题，你可以问耶稣，你可以问耶稣，现在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有谁？有谁需要你去把他当人看？有谁需要你去让他能够知道你有时间，你也不怕麻烦，你会尊重他的感觉，保护他的尊严，这个人是谁？你就求问耶稣。主耶稣，我非常感谢你，今天早上你再次让我们看见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爱的真理，看见主耶稣你自己的真理，能够很清楚知道你跟我们的关系，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，对我们每个人的看法、态度、做法很清楚。主，我求你祝福弟兄姊妹刚才他们每个人所做的祷告，主耶稣，我求你祝福，祝福他们，跟你说他们需要什么，主，我求你听他们的祷告，应允他们的祷告，也开他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在他们生活的圈子里面那个人是谁，需要他们去把他当人看，让我们知道他们有时间也不怕麻烦，会尊重他的感觉，保护他的尊严，所以我们都再进一步的更多一点效法你的模样。主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 非常感谢傅牧师传递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。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最有感受的是哪两句话。我的感觉是，很有时间不怕麻烦，因为我就感觉一直没有时间，因为没有时间我也很怕麻烦，所以让我们不光听到，我们还要行道。今天傅牧师传递给我们这两句话，那让我们就从家庭做起，从小组做起。我们很有时间不怕麻烦，在神国里我们用我们所有的时间，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，大家起立。主耶稣我爱你，我们能够爱人，我们能够爱别人，不怕麻烦。